在树里，在花中，在胸口上面，甚至牵上兰花开在我心间，构思雨如若金，白如玉，手上染半双眼睛， 原谅捧花的我，盛装出席去

是谁很流动的蜕变，那宇宙睁开眼转了几圈，和时光大和解， 在风中。

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摩尔龙。 大家好，我是陈建斌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。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，家政营养健康，让您生活舒心，饮食放心，起居安心。 轻旅行慢生活，烟花三月下江南，古镇旅行就选逸云精品客栈，民宿体验还选逸云精品客栈，依山傍水更得选逸云精品客栈，全国400家连锁客栈，400-156-1616。 乐车帮，乐车帮，乐车帮 APP 全新服务上线了，原厂维修，钣金喷漆，清洗养护， 4S 店维修保养，总价低至68折，养车不贵，修车不累，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。 经典969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听听资讯，听听歌，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周周，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。一带一路自召开以来呢，一直是备受关注，而在近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果清单也正式公布了，主要涵盖政策沟通、设施联通以及贸易畅通、资金融通、民心相通五大类，共76项，270多个具体的成果。根据国家粮食局的消息，今年夏粮收购工作即将全面的展开，预计产量和收购量依然将会保持较高的水平。目前粮食供给总体宽松，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的可能性较大。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于1997名职场人士进行了一项调查，显示93.5%的受访者在所在单位有带薪年假，不过64.9%的受访者称自己所在的单位规定带薪年假必须一年休完，如果没有休年假，仅30.4%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在的单位会按照日工资收入的300%进行支付年休假工资，而71.5%的受访者希望单位统筹为员工安排休带薪年假。

希望我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。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。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， 升职加薪，然后一切顺利。 九六九职场秀，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。 分享职场干货，讲述职场故事。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在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就是时间，但往往却因为时间造就了很多不公平的人生，这也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可到底在时间里藏了什么样的秘密，让我们之间有了距离呢？或许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给你答案。跟大多数的职场小白一样， A 小姐呢也是刚毕业不久，很普通，学历普通，长相普通，能力也很普通，甚至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月薪只有3000块钱，而且做的还是最底层的技术岗位。每天 A 小姐被呼来唤去处理各种细枝末节的琐事。好在 A 小姐是一个很努力的姑娘，虽然学历不够，但是用努力来凑。熬夜加班呢是家常便饭，时间一久身体就开始吃不消了，但是工作依然得不到认可。后来领导一句话点醒了他，说你每天都很忙很累，但是很像一个无头苍蝇，这样做事又有什么用呢？虽然说领导的话很刺耳，但是这也让 A 小姐意识到，工作这么多，每天只有24个小时，管理不好时间，再努力又有什么用？既然时间不够，那就去学如何管理时间呗。于是倔强的他对于各种时间管理的书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研究了非常多时间管理的方法，一边学习一边在工作当中实践迭代改良的方法。所以每天凌晨4点钟他就起床，仅仅用了2个月，他硬啃下了这个行业当中最难考的资格证。经过了3年的时间管理实践， A 小姐从原来的普通职员顺利进入到了公司的核心项目组。但是 A 小姐知道这远远不够，在职场当中呢，学历和技能是2张王牌，既然学历不够，那就只能技能来补了。于是他重新把英语又捡了起来，每天凌晨4点钟起床，高效利用时间，仅仅用了2个月，他就拿下了全球财务认证以及高级工程师的认证，而且这两个也被称为业界最难考的资格认证。曾经被领导嫌弃的职场小白成了 IT 领域既会技术又懂财务甚至英语又好的稀缺人才，很快他就被顶尖的外企相中并且挖走，拿到了无数名校生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。这样的高强度工作他一干就是10几年，甚至现在出差飞行的公里数加起来可以绕地球近20圈。时间管理可以说是最大的逆袭神器，从低学历低起点的职场小白，到如今拥有了高学历和硬技能的高级顾问，有效的时间管理不仅会促进你的职业发展，同时还可以很好的兼顾家庭、个人成长、兴趣爱好等等。我想在未来的5年里，职场上也一定会非常喜欢这种又有能力又会时间管理的人。那么也希望在听节目的你可以好好的利用时间，在不久的将来也可以成为职场上的抢手人物。 Thank you.

的那样。 我穿过卡尔加里路，如期而至回忆的风雪。我穿过卡尔加里路，擦肩而过陌生红叶。我穿过卡尔加里路， 卢梭曾经说过，人生来自由，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，所以想做自己且能做自己，需要的不仅仅是一腔孤勇，还需要有足够能够支撑我们快意人生的底气。勇气让你敢破敢立，但底气一定会让你从容生活。但愿与岁月偕行的我们能够勇敢可嘉，更有底气可赏。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